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气温。今天上午这个大部分地区这个光照还是比较好的，气温上升速度比昨天来的要快一些。目前城六区的气温普遍是上升到了31度多到33度多。其中气温超过33度的有这个海淀、丰台和石景山，这三个气象站呢是气温已经超过了33度。南郊观雁台目前的气温是31.6度，这个气温呢比昨天同一时刻要高3度多。 嗯， 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在这个室外多动一动的话，就会出汗。那么中午前后呢，请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这个户外活动。 嗯，不过郭老师，从昨天开始，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昨天傍晚到今天呢，好像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个秋风的意思哈。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主要就是说这个副热带高压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天气联系的这个比较闷热和还有这个高温天气，都是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咱们本市上空。现在呢，副热带高压呢，是已经偏离了咱们北京上空。这样的话就是说气温就不会有那么高了。这个而且呢就是到夜间又开始有点小北风。这个有点这个秋天的那么个意思了。后边呢就会逐渐的还是这个秋天的这个秋意呢会逐渐的明显起来。那个今天夜间呢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呢，咱们刚还说一下这个预报的这个分散性阵雨的问题啊。今天这个现在看的话，气象雷达上呢是只有这个部分地区呢有很弱的这个回波。中午以后呢可能在偏东地区会出现小范围的这种对流云的这个回波，这个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降雨天气，这个雨量都不大，这个有所防范就可以了。除此以外呢，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这降雨的出现降雨的这种可能性不大。今天夜间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下降相对来说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以及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这个和昨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比较接近。今天后半夜天气会凉爽一些，不用开空调，开窗自然通风就可以了。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世界天气，从这个亚洲天气重点来说的话，一个就是这个印度中北部有强降雨。这个呢是从历史上看，每年这个夏季啊，印度不是这个高温啊就是暴雨，今年也不例外。近期印度降水格局呢呈现出这个西南和东北多，中部地区比较少的这样一个态势，而明后两天印度中部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那么亚洲第二个这个天气重点呢就是16号台风贝比加，未来呢将会给这个越南北部带来这个大到暴雨。就是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这个西伸和加强，今年这个16号台风贝比加的路径呢开始明确起来了，会逐步的向西调整，明天呢就将逐步的进入这个北部湾，之后呢向越南北部靠近，明天白天对这个越南北部的影响呢是逐渐的显现，明后两天呢这个越南北部呢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这是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美地区的这个天气重点。欧美地区呢一个就是欧洲的降雨比较多，另一个就是美国西部呢天气是一个晴热天气。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欧洲天气的重点。这个近期呢是欧洲中西部地区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比较频繁，明后两天呢降水呢将会主要这个影响中欧，这个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以及这个东欧西部一带。之后呢降水天气会比较快的向东移动，到本周末本周五这个西欧一带又会迎来一轮这个新的这个降水和降温天气。那么美国这个北美天气的话，就是今明两天美国西部受到这个高压脊的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呢会处于一个晴热的一个状态。美国今明两天的降水它相对来说呢是分布是比较分散的，主要呢是降雨在这个俄克拉荷马州到五大湖一带，预计呢是有一轮中到大雨天气过程。会自南向北发展，那么部分地区要这个注意这个敌方那个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就是说这个降雨呢比较少，尤其是这个美国的西部地区主要还是一个维持晴热天气状况，是这样。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一点十分，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跟着这个天气，它逐渐的哈，没有那么热了，还不能说凉快了。 对， 这个好像大家旅行的这个热情也慢慢的又高起来了。 嗯 啊，暑期我们说到了后半段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规划线路的时候就会不那么远，不那么长，我们可能有一些短期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旅行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旅行规划师当中就要跟大家说一个离咱们比较近的。哎，这条路线看看大家是不是走过，看看大家是不是感兴趣。 嗯，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一共有两位是吧？ 对，我们来欢迎一下两位。一位是来自小五台山机河景区的副总经理陈涛。陈涛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 还有一位是来自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的副总经理李振山，欢迎你。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两位这个一听咱们就离得比较近，刚才说了这个离北京近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很美，但是可能我们过了这么多年，这个不管是自驾游也好，还是这个咱们的自由行也好，很多朋友啊不一定都去过我们说到的这些地方。 是 啊，这两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咱们说一个名字吧。我跟袁一每次我记得在年节的时候提到的，它的次数 会比较多。 哎， 对， 咱们张家口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呀？ 玉县、 哎、 这个字儿，其实有时候在路上你会看到公交车身上会有一些广告， 对、嗯， 然后好多人会把它念成魏县 啊啊，我就是之一啊，后来改了，没去过呀， 这是在地名的时候特殊的一个用法。 对，没去过的地方多，但是这个玉县确实我知道这个好地方不少。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地方就特别好。刚才一说这名字，我们听了头衔里边有特别好听的，叫小五台山金河景区。小五台山，一听小说小五台山，我们就想到山西那五台山了。这到底是怎么来这名字？我们问问陈涛哈、啊，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小五台山啊？ 啊，小五台山呢，它是跟这个咱们说跟这个佛教历史是有渊源的。 嗯， 最早那个传说文殊菩萨选择第一道场的时候，选择的是河北的五台山、 嗯、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小五台山、 哦、 就 是第一选择其实是这个五台小五台山。哦， 然后呢在小五台山里面有一座金河寺，也就在正在我们景区、 嗯、 它是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距今大概是1600多年， 悠久的历史了。 是的、 嗯、 比河南登封少林寺还要建寺还要早100多年、 哦、对对对对 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佛教的发展呀，后来又迁址到山西的五台山。 嗯， 后来就是在应该是在古代吧，应该是区分这两个五台山，一个叫东五台，一个叫西五台。 嗯， 咱们河北的小五台山呢叫东五台。 东五台、嗯、 啊，后来就是因为山西这边它发就是那个 相互发展 比较 快一些，更好一些、 啊、后来就叫 它规模也大。 对对对、 嗯嗯、 然后就河北这边就叫小五台山。 对， 现在呢这个小五台山它所在的这个区域是咱们京津冀地区、 嗯、 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片原始次森林，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哦哦，这一说历史悠久，还郁郁葱葱， 是 吧？ 啊、 这一听小五台，刚才我们得纠正一下，我刚才这个观念就是传统了，我觉得哎，小五台那就是因为 有 了 那个舞台以后， 事实上先有这边、 哎， 后来这个名字是相对于那边起的。 嗯、 啊， 是的，是的。 咱们再次证明一下，它的名字现在叫金河景区，是吧？ 对，小五台金河景区。 景区嗯，大家记住这名字。哎，坐在身边的这位，我觉得您的这个景区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适合给金庸来取景、啊。 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我们听一听这个李振山，副总经理。 跟我们说一说这飞狐峪空中草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俩名字我觉得都得解释一下啊。 需要解释一下。杨老师一说呢，其实我们很久没说过这话题，但是真的有的游客说过，似乎金庸的小说这个取材地就是跟这个地方有关了。 是吗？ 因为要登上空中草原是非常难的。在以前的时候，现在不有了，现在我们旅游公路修了，直接搭到山顶了。很多人认为雪山飞狐的那个场景就应该似乎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因为要上登上空中草原的山顶，我们要穿过飞狐峪，要穿过马蹄梁，最后再到山顶上。还真是有点雪山飞狐那个意境。 是海拔很高吗？还是说以前在没有旅游公路之前，它的路真的很难走？ 路非常难走，海拔也很高，海拔是2100多。 你看看，离咱们这么近的地方，海拔2100多，这算是非常高的地方了，是吧？ 但是最高的还是小舞台。 但是您那儿有的草原哈，刚才一说到您那儿，是不是可以遇见什么胡匪啊、胡一刀啊？雪山飞狐里面的人物啊， 可以 cosplay。 现在遇不到那些人，只能遇到草原飞狐。 哎，草原，哎，这个飞狐峪这三个字，您刚才说的特别的形象啊，它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指向性。那空中草原，咱们该怎么理解？刚才一说空中草原，我想到的是，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高山草甸， 对， 它类似吗？ 一看两位老师的知识非常渊博， 哎呦，不知道 我您。虽然说您俩刚才已经提过没去过草原，但是根据这个字面已经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了。空中草原它肯定第一，首先它不是在空中，这点必须确定。实际它是在 它跟巴比伦空中花园没什么关系。 对，它是在群山之顶，就是在大山的顶部。上次呢，小舞台的陈总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说两个景区都是各挨了一刀。然后空中草原是一个神奇的力量把大山铺开，把上半部分挪走。我们站在草原上，这边看是悬崖峭壁，再看背后呢，就是一马平川的草原，这是非常锋利的一把刀把大山铺开了。 我说的真好。 他说小舞台是被常年这把一把水刀把大山劈了一条沟，劈了一个峡谷，现在水还在峡谷之中流。所以我们两个景区结合起来有一句话叫一山一水一草原。 哎呦，定义的真好，一山一水一草原。 对对对， 您在那是什么都有呗。刚才您说的这个峡谷，我就想到咱们这个玉县的所处的位置哈，其实跟太行山是非常紧密的，对吧？ 说到这个峡谷呢，就是肯定是离不开太行山了。 对， 因为太行山在过去交通工具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挡住了内蒙高原进入中原大地的一颗通道。 对 啊，就是好，如果翻越太行山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太行山呢有八条峡谷。是可以不用翻越大山就可以穿越的。这八条峡谷呢，从河南的志关行开始，包括从石家庄到太原的井行，一直到居庸关叫居庸行。 对，这个行字 叫 飞狐行，耳朵旁，然后一个你把这个轻轻的轻把它去掉偏旁之后，这个行字，我们经常会开车往这个北京的外面走的时候，尤其是往您刚才提到往石家庄这个方向走哈，往山西这个方向走，你会发现叫井行，这么一个地名。 对， 井行呢就是其中峡谷当中的一条， 太行八行中 的第 一行，不是其中的一行，第一是河南的志关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说呢，飞狐峪它既是个古栈道，也是个古商道。其实我是对历史了解不太多，但是我看一些个资料，模模糊糊的有一个，比如说像于谦他们在北京保卫战的时候，就是说少数民族过来的时候，在居庸关是攻不破的。 明代的事情。 对，就攻不破，然后就绕行飞狐行，再穿过紫荆关叫普阴行，到了北京外围。 哎呦， 所以历史上很多有名的战争是跟飞狐峪，就是飞狐行，是密不可分的。 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既是古栈道，也是古商道。所以它既叫飞狐峪，也叫飞狐行。但是还有一个，因为这条峡谷全长40华里，所以当地人也叫它四十里峪。 四十里峪 啊，飞狐峪、四十里峪、飞狐行， 这指的是 同一个 地方。 而且刚才这么一说，好像似乎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太行山，你看它这个走向，如果说这个行的话，它应该是东西走向的，就是穿过太行山的这样的道路，是吧？ 对， 这样的峡谷，这叫行字。 对，你即便是从禹县县城出来，你要去空中草原，你开车从县城那个平原那个小河滩走过来以后，一看群山挡在那了，给你种感觉你是根本无法逾越的。但是进去后，随着那条峡谷弯弯曲曲、弯弯曲曲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行的。 看和走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一提禹县啊，离咱们这么近，还得好好说道说道啊。这个现在交通应该是很方便，对吧？ 去玉县从北京出发大概多长时间咱们能到？ 到我们景区下高速的话应该一般的2到3个小时是绝对就能到了。 是高速上开的时间还是说到了玉县出高速口以后再到你们 景区？ 高速的时间 啊， 高速 的 时 间 啊。 刚才这个李总您这么一概括，您刚才一说啊，我就觉得您这番话就是对于交通的描述是代表了小五台山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飞狐峪的，对吧？ 因为两个景区是挨着， 离得比较近是吗？ 嗯，不是，我们两个景区都在张家口的玉县。其实大家对玉县应该非常了解，就是每年，就刚才两位老师提到公交车身上写的玉县，包括玉县呢是北京周边做年俗做的最好的， 对， 每年春节的年俗包括打树活等等这些活动， 对对对， 都是在玉县，它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这一说呀，得说的《延禧攻略》里面就有打树花的那一集啊，大家要如果最近的时间在追剧的话， 在30多集之后我还没有 看 到， 看 看 啊， 对对对， 你可以看到那个最近热播的啊那个网剧 啊， 里面就有打树花，《 延禧攻略》里面太后 那个场景 是吗？ 对，太后寿辰的时候。 特别火，这一定是个点。 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年俗啊，做得特别好。玉县这是非常有标志性的。 对，所以我们飞狐峪空中草原和小五台金河景区，都是在玉县境内。 哦， 陈总，你的方向是在玉县的 正东，玉县城的正东。 也就是说，小五台山的金河景区是在玉县正东。 对， 然后 我们在正南。 这个说的飞狐峪的空中草原景区是在正南。 对对对对， 两个景区之间大概路途有相距多远？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像咱们北京的朋友，如果要是到我们两个景区去玩去游览的话，用周末2天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是。 然后用1天的时间，比如说咱们住在县城，或者是住在飞狐峪口的飞狐山庄，然后到两个景区，的距离都是差不多都一样啊，大概是。1.5小时左右，还有刚才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总刚才说的这个飞狐行，就是咱们说太行山挡，就是从玉县城出来以后，感觉好像太行山挡住了咱们的去路。 哦， 我刚才就想起了一句俗语，叫“车到山前必 有 路”，就是这个飞狐峪。另外呢，就是我也偶尔去李总那里 串串门是吧？ 串门，然后。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飞狐峪啊，就是简单的一条通道。 哦， 其实飞狐峪是景区的一段，是吧，李总？ 对对对 啊，这一段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美的， 哦， 非常漂亮。 哦，就是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你初步的印象所迷惑，你往里走。每一步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景色，是吧？ 是的，我们最近一直说我们两个景区是不同的。 哎，刚才您说嘛，一山一水一草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真的是感觉上啊。是隔了好远的那个风貌，但是 对 它确实在离得那么近的情况下， 是 都在玉县。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可见这个玉县这个地质地貌有多丰富。 是的，我们两个景区呢，这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两个景区一个是做加法，一个是做减法。 啊，这怎么讲？ 空中草原是做加法的。空中草原呢，大家以为空中草原是一个就是指空中草原景区，其实不是，它是有飞狐峪、马蹄梁。和空中草原三个景区加在一起，就是三个景段构成的一个景区。 哦， 啊，因为呢，飞狐峪和马蹄梁涉及到一个县道，就是从禹县到涞源的县路。两个县之间的公路。 禹县到涞源的 哎，县级公路。所以我们就没法把这个地方，像其他地方那样敢冒天直大部位去收费去，我们不敢，所以我们就免费开放了。 哦， 只有到了空中草原才收费。所以说呢，大家都误以为这两个不是景区。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有篇文章叫《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是一个可以开车逛的景区》。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那么小五台呢，我替陈总多说两句哈。小五台景区呢，应该做的是减号。首先说小五台它是一个佛教圣地，历史文化非常悠久，这个后边陈总应该比我说的更清楚，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呢，它是跨张家口涿鹿和保定的涞水以及禹县的一个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华北地区最大一棵原始次森林。这样的话呢，它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是小五台景区是这个保护区外边的一部分。我们是三个景点加起来的，它是一个大的范围之内切出来的一块。所以它做的是减法。那么很多人都， 这说的真是很形象了 啊，很多人都在了解小五台的时候都是认为它是一个户外者的天堂。包括咱们华北地区说，如果你没穿越小五台你就不称不上驴友，那这样就给游客造成一种误解。既然是驴友要去的地方， 一定是很危险，是不可以到的。其实不是，我经常打一个比喻，把小五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作咱们北京市的话，核心保护区是五环以里，那么金河景区就是怀柔密云一样，它是它保护区之外的一个自然景区，而且是整个保护区那么大的原始次森林，孕育了那么多的水量，大部分都是从这条河里流出的。这条河叫，因为河底有好多金色的石头， 所以叫 金河景区。 哦、 它是这样的一个景区，一定要跟户外的分开。它是4A 级国家旅游景区。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以穿越， 对对对， 难以去到达， 不是只是探险而已。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你们两个这个景区啊，这个关系之好啊，是吧？ 对，就是都是说彼此的，说对方的，对吧？可见彼此都非常了解，这也是对吧？ 连接的非常 好，知己知彼。 以前我们是老来回掐，我说我好，他说他好，老板都打了我俩屁，我们再改过来， 强强联合。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景区，是不是有朋友也去过啊？跟我们分享你。你们到那儿什么感受？ 或者您去过玉县，但是还没有去过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五台、金河景区以及飞狐峪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对，刚才我原因，我就刚才跟二位还在聊的时候，我说咱们其实同事当中有人去过，但是呢，很长时间以来呢，没有跟咱们分享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也期待各位啊，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对， 是不是这个飞狐峪和小五台真像我们刚才今天啊到场的两位嘉宾说的这么美？ 好吧，因为今天这两家景区来了以后吧，给我们介绍完。感觉说的不像是玉县，因为之前给像咱俩哈没有去过，只是听说过玉县只停留在春节 年俗 冬天的年味儿的状态。 对， 但是今天说到这两个景区以后，很想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过了立秋，但依然有酷暑的感觉的时候，想要去一趟两家的景区。 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咱们问一下温度的事儿吧，好吧？ 对。 两位应该非常的了解，北京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气象的专家老师介绍，今天啊到了夜间。到24度，我们都觉得特别凉快了， 太开心了。 啊、你们那儿什么温度啊？ 夏季我们那儿的这个平均，这个两个景区都是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 最高气温21。 对，所以说到了夏季呢，咱们京津冀地区慕名去避暑的游客特别多。尤其是就是我们两个景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在空中草原，是第一是没有蚊子。我们那 有植被多，还没有蚊子，这真 的 很难得。 然后晚上，尤其是晚上要在空中草原露营或者睡觉的话，一定要带厚衣服。 哇，真是21度，最高21。 穿着那个李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穿着棉袄。 是这样的啊，应该首先这样说，很多景区都在说21度的夏季 啊， 但是它是平均气温，我们也是21度的夏季，但我们21度指的是最高气温21度。如果你要在草原过夜的话，我们空中草原是非常适合露营的地方。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它特别凉爽，晚上气温在10度左右，无论你是在帐篷里带一个被子还是盖睡袋，你都要钻进去。然后呢，没有蚊子，你不想在帐篷里睡觉，你在帐篷外边铺一个防潮垫，躺在防潮垫上看满天的星星， 对啊， 也没有问题， 没蚊子，你说这个。 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叫穿着棉袄去露营。 好， 穿着棉袄去露营还可以看星星。 这个美美姐刚才跟我们在平台上回复说去过空中草原，您也这个在外边这个没有蚊子的状况下看过星星是吧？来跟我们说说你们的去过空中草原或者是这个小五台山的金河景区的经验吧，好吧？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等待各位的互动，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毅。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两位规划师在直播间现场啊，我们来再次欢迎一下小五台山金河景区的副总经理陈涛。陈涛，欢迎你。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来自飞狐峪空中草原景区的副总经理李振山，李总欢迎你。 哎，听众朋友们好。 嗯，刚才在上半时段呢，大家伙儿算是怎么叫投桃报李啊，这个互相夸了夸。 对， 接下来咱们各自夸一夸好不好？各自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说到底两个景区有什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互相的位置啊，这道路的情况啊， 植被的情况啊。 哎，那说到道路，咱们是不是先把这个问题也问问二位？因为平台上有朋友有需求啊。欧阳这个朋友说，那个请问一下，从北京如果我到这两个景区不开车的话， 不自驾， 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到达吗？长途车、公交车，有什么方式吗？或者说可能长途车我们知道肯定是能到玉县的，人没有问题，对吧？ 是的是的。 啊， 但是如果要说我们就是从县城到两个景区，现在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公交的， 嗯， 只能是通过打车。 打车。 大概从县城到小五台金河景区，如果要打车的费用大概是80， 嗯， 空中草原那边也差不多100。 100。嗯嗯 嗯。 如果说多去几个人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凑一凑是吧，我觉得是一个 分 担成本。 对对对， 我觉得三四个人也还可以接受。 嗯， 一两个人就成本太高了。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啊，绿色出行其实也有攻略，对吧？ 嗯， 稍微我们集中几个人， 对， 咱们可以把这个成本分摊一下。 对，你一个人去不如多去三四个人， 嗯， 然后这样 也好玩嘛。 关键拍照拍下来也有人给你拍呀，你不就不用自己拿着给自己自拍了。 对对对，女生想到的第一点就是这个 拍照带着摄影师。 来吧，各位如果去过的也给我们来支支招，对吧？ 啊， 可能很多朋友我们回答不到的问题，有些朋友啊他有他自己的小窍门， 是 吧？啊，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我们问问两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景区有什么样的特色吧。我们还是先从这边飞狐峪开始吧，空中草原。我们这李总今天来都来了，跟大家好好说说你的景区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吧？ 好的好的。 嗯， 空中草原景区的特色呢，简单用三个独特来概括。 嗯， 第一个呢是独特的地质地貌。 嗯， 第二是独特的植被。第三是独特的花海。 嗯， 先说独特的地质地貌。 那么从飞虎峪空中草原是一个自驾感觉非常好的一个景区， 嗯， 也是一个自驾历程非常丰富的一个景区。 嗯， 想登上空中草原，先穿过40里的飞虎峪，前面我们提过了。但是飞虎峪呢，它既是太行八星之一，也是太行八星当中唯一一个称为章谷地段的。就一个山字旁文章的章， 嗯， 所谓的章谷就是谷底和谷顶是等宽的， 谷底和谷顶是等宽的， 哎，它不 是 V 字形，哎，它不是 V 字形，它是等宽的，也就是说悬崖峭壁是直上直下，最窄的地方也仅仅就几米宽。 哎呦，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拍那个古装的那戏啊，追逐的时候， 对对对，而且这里边有很多景点， 嗯， 比如说一进入景区有什么二郎神眼呐，一炷香啊，一炷香就是高几十米高的一个石柱，像一炷香一样。 我看到过这个照片， 哎，对对 对, 对， 一炷香指的是这个 啊，还有一个什么擎天柱，天桥宝镜、剑眼，包括很多故事和很多传说，因为它是一个古栈道，也是一个古商道。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在兰园的石布峡下边叫插肩岭，传说杨六郎韩昌在那打仗打败了。 杨六郎的故事。 对，说杨六韩昌呢退一箭之地，俩人约定。那么杨六郎在那搭弓射箭，一箭射过去，从兰园射到了禹县的飞虎峪，然后把那山穿了一洞。然后箭又落到了阳原，所以在当地都流传杨六郎一箭射三川的故事。 哦， 有的时候就想，你说就算杨六郎这一箭比导弹都厉害，你说当时也没 GPS， 也没全球定位系统， 定位怎么那么准呢？ 我想那当兵的跟着这箭跑的也够厉害的，反正是我越想越糊涂啊。就这里有很多传说，很多故事，它是一个古栈道，也是个古商道。那么到了马蹄梁以后呢，是峡谷在我们脚下，我们在山梁上行走，峡谷是在我们的脚下。在那个空中草原是一个可以开着车逛的景区里，有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我站在了那个悬崖上，然后下边是云海，特别像那个海边上那个吊着那个照片。所以我的公众号里还有一个文章叫他欺骗了全世界，但他却没欺骗你，我的照片是真的，肯定是下边是万丈深渊啊，这是在峡谷。但是到了空中草原以后，马上它就变成了一个平顶山，就像前面说挨了一刀把大山剖开了， 对， 这独特的地质地貌。 嗯， 第二个呢，说独特的植被，刚才呢，老师您已经点到了一点， 嗯， 说去，与其说它叫空中草原， 嗯， 不如说有一个游客写的文章说全国独特的高山草甸，叫高山草原， 高山草原， 它跟其他的草原不一样， 嗯， 它没有带茎的草，全是茅草和绒草， 嗯， 像一个巨大的草坪，像一个36平方公里大的草坪， 哦， 密密麻麻，见不到任何裸露土地的地方， 嗯嗯， 啊，就是你随便在草地上坐打滚都没有问题， 嗯， 这个植被是非常好的， 特别像是就是城市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草坪，咱们为了游客开辟了很多草坪，但是有很多草坪呢，其实你踩踏你不方便嘛，对吧？ 对对 对， 但是到那儿不一样。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草地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这花还有特点，哎，每半个月一种颜色。到了暑期，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五颜六色，什么样的花都有。 您刚才说每半个月它就是一种颜色是吧？ 头半个月从春天五一开始是黄色的黄当家，整个草原是黄色的。后来胭脂花开的时候呢，好多人管这胭脂花说特别像那个《盗墓笔记》里的彼岸花。 哦， 大家可以看我的公众号里都是这些照片。 嗯， 胭脂花开的时候草原是红色的。 嗯， 到了暑期就是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花都开。 嗯， 但是每年都有一个主打花。 嗯， 就去年的草原是粉色的，今年的草原是紫色的。有的时候陈总呢就逗我，他说我这是为了让游客每年都去一次 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染上不同的颜色， 不是染上不同的颜色。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一种花神安排每个花每年值一次班，但后来一想，花神肯定是不存在的， 嗯， 取决于青天和雨天的比例。因为是一个老农国聊天的时候说，有的年他们种的农作物不能熟，有的年就能熟。我说为什么不能熟？他说如果降雨天多晴天少，我们的庄稼就熟不了了。 下了多少天雨？ 对，所以根据这个哪个花主当家，肯定是根据晴天和雨天的比例。最后再介绍空中草原特点的时候，我再引用一个，就是我其实我好几次我都没敢说出来，直说也无妨，是别的也是咱们台里的朋友告诉我， 嗯， 原先在咱们台当主持人的高超东老师，他在中央做环保节目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我开车去了个叫空中草原的地方， 嗯， 当我打开车门的那一刹那，我脚不忍心踩下去，我不知道我要踩坏多少个花朵， 哦， 高老师说的这么说，你就能知道我们的草原有多美了， 嗯 啊，那我就把别的时间还给陈总。 哎呀，这三个特质真是说的非常美了哈。 对， 我们赶紧来听一听隔壁的哈，我们听一听来自小五台山金河景区的陈涛啊，跟大家说一说。 小五台金河景区和咱们飞虎峪空中草原景区，可以说是风格 不同的一个景区。 嗯， 小五台金河景区呢是集山水及人文于一体的一个景区。可以说这个水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一大特色。 嗯， 有游客这样形容我们景区，说山在水中立，水在山中戏。因为金河是贯穿我们景区始终的，而金河这个水呢，它的源头是在咱们的自然保护区里面， 嗯， 又是下边几个村子的饮用水源， 嗯， 所以说水质特别好，水清澈见底，到了那儿你就会明白一句俗语，叫水至清则无鱼，那个水流量特别大，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泉水也是非常甘甜，但是里面是没有 鱼 的。 对 啊，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景区呢和其他，比方说什么地质公园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有它的，我们也有这个就是独特的地貌。 嗯。 啊，比如说像我们景区这有这个非常特殊的石头，叫有一种红色的石头。 嗯。 而我们有一个景点叫正妖石，就是这种红色的石头，大概有100多吨啊，就是经人测，就是估测吧， 全是这个红色的石头。 红色的石头，有一个景段叫红峡谷，有很多游客呢，就是到我们景区以后啊，都要去捡这样的石头。啊，因为当地有一个传说，就像这种石头有这种正妖驱邪。 刚才说正妖， 坏了， 正妖驱邪， 对， 辟邪，然后 让捡嘛， 让捡，招财纳福这个作用 啊， 因为这个石头呢，它富含这个铁离子是鲜红色， 所以您说对，那肯定是富含铁的， 对， 然后它那个质地还特别的坚硬光滑。 哦、 嗯、啊，所以说游客非常喜欢， 啊、就是人让捡，咱们也得那个手下留情， 稍微悠着点，悠着点。 对，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咱们石家庄交通广播的那个一个主持人，嗯、然后去我们那儿了，他说、 比我们离他那还远呢， 还远。 然后就说。陈总能不能送我一样东西啊？你看我来咱们这儿，感觉咱们这儿特别好， 啊、可以要东西。 我说可以，我做主了，我把我们的镇山之宝送给你，就是那个镇妖石。 嗯 啊，他一看啊、哦，真漂亮。然后那个是、哦、很多游客啊，到那儿以后都喜欢把那个身子靠在上边， 嗯， 就是纳凉。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景区啊，它还有一个寺院叫金河寺，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嗯、 它这个建寺是在北魏太和年间，距今已经1600多年，几经这个战火的这个洗礼吧，现在是重建，还有保留了辽代和明代的塔林， 哎呦，那真了不起 啊！对，就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其中呢，这个金河寺在辽代和明代的时候一度被，以这个皇家寺院的这个规格来进行修葺、 哦、嗯， 在历史上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佛教的人物叫施行君， 嗯， 在他完成了一部著作叫《龙龛首进》， 嗯， 相当于这个佛教的字典、 嗯、 也就是在我们金河寺完成的， 哦， 所以说大家到了我们景区以后，不光能欣赏到非常漂亮的自然的风光， 嗯， 而且还能领略到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 深厚的 气息。 对对对对对，刚才说到两个景区的时候，有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分享自己去过的经验了啊。 Uh-huh. 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有人说他冬天去过啊，刚才一说夏天已经是最高温度21度了，我在想这冬天这冷啊。姓陈的这位朋友刚才在我们平台上说12月份。 没有，他是 一二年十月份，十月份应该差不多进入。我觉得咱们已经深秋啊，那边可能 他们肯定是冬天了吧， 初冬的感觉了吧，应该。 我们秋来的要比北京早一点。 早就对，他说十月份带团去这个空中草原，赶上暴风雪了。当时他说：“我的天哪，把鸟都吹下来了，就是凉快的这个 天气了。 对” 对， 我们说到这个天气的变化，一定是你们那边比我们这个凉快的更早，对不对？ 是这样的。实际像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发生在春季和秋季的概率比较大。 嗯哦， 比如说像 春秋的概率大， 对，去年秋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 嗯、 就是，我从外边开车回到景区， 嗯， 刚一到景区以后，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一开始还有太阳，太阳过以后呢，一股乌云过来，马上就下起了纷纷大雪， 嗯， 瞬间整个草原和整个山上就成了白色的， 哦， 瞬间下大雪， 没有十几分钟， 啊、 就把大雪就把整个草原下白了， 嗯， 但是呢，